六，练习。 五，听数。汉斯来了，今天我们公司请他参加欢迎会。下午2点钟，翻译小王打电话通知他，告诉他5点半在房间等我们，我们开车去接他。欢迎会开得很好，大家为友谊干杯，为健康干杯，像一家人一样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时间，检查，健康，箱子，想象，照相。二，朗读绘画。喂，是1205房间吗？ 是的，请问你找哪位？ 请叫大卫接电话。 好的，请等一下。 麻烦你了，谢谢。